酷炫 Beyond Trend，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，六点钟马上来今天的懂懂懂懂什么鸡汤， 第三场人生道理，酷炫懂懂懂。 我们都说啊，有时候呢，不能决定的就是我们的生世，我们的家庭背景，因为我们出生在哪里，我们是定不了的嘛，是上天送我们的嘛。那在长大的过程中，相信朋友们应该有听过别人讲说，你就好咯，你生在富贵的家庭，你看我都要自己奋斗， blah blah blah。但有时候事实却是如此，如果真生在比较好的环境的家庭呢，你的起跑线真的会比较前面，你也会获得比较多资源。当然，后天的努力还是很重要的，因为你会不会懂得利用这些资源就是一个关键了。今天来分享的这碗鸡汤呢，他就说没有家族托举和贵人帮忙的人，他们到底是怎么熬过来的？我们听听这碗鸡汤吧。 托举和贵人引导的普通人，往往要到35岁甚至40岁才能渐渐看清社会的规则，但这个时候却正好被生活的责任压得喘不过气，想改变却又无力挣脱。而那些出生在上层的人，早在20几岁就已经看透一切，他们站在几代人智慧的肩膀上，无需承担试作成本，就能轻松找到捷径，这就是传承的力量。其实人生最大的浪费不是金钱上的挥霍，而是时间和认知上的迟到。就像一夜没睡，刚摸到枕头天却亮了，带着一点可怜的积蓄冲进生活的场，你不输谁输， 你不输谁输啊。这碗鸡汤听着扎心，但有的人也觉得说没有所谓迟早的问题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步伐嘛，我认同。但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增进自己的话，我们不是要给大家焦虑，而是希望有个动力让你觉得你还可以去做更多的东西，让你可以挣开这个生活的齿轮啊，可以早日，也不要讲早日暴富了，早日完成自己想要做的心愿，这样子了。我来跟你聊聊这一次去美国之旅呢，我遇到了一个我的中学朋友，我们确实在这碗鸡汤上面有蛮多自己的想法的，回来再跟你聊哈。社区过炫 Beyond Trend， 我是赢， 我是俊， 我们是 英俊组合。 不是啦，我们是勾炫 Magic Hour， 有我最不会讲广东话的 Broccoli 李伟俊， 还有我最古灵精怪的 YYY 赢了。 勾炫 Beyond Trend，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刚刚听过的歌曲呢，有来自 Lee Young Ji 的 Small Girl，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啊。 第三场人生道理，勾炫懂懂懂。 勾炫懂懂懂，今天我们来懂的这碗鸡汤啊，他说着的呢是，如果没有家族托举或者是贵人帮忙的普通人、平凡人啊，可能都要到一生呢大概35岁或者是40岁才明白这个世界运作的规则啊。但是呢，当他们发现的时候呢，又有很多生活啊、家庭的枷锁在捆绑着，让他们喘得好像很辛苦，喘不过气。哎，这点其实我是挺认同的，因为这一次呢去了美国，我见了一位我中学跟我同班的女生同学，我发现我们两个人真的是站在的位置比较不一样了。我那时候去见她的时候呢，她在California 读某间忘记了哪所大学，反正非常厉害，她就读的是 PhD， 然后好像是电子工程系列之类的，他在研究的是那种电子心脏脉搏跳动器啊，他要用一些什么，你知道有机物还是一些晶片呢，让他可以帮助更多的病人。然后他带我去参观他的实验室啊，他研究的这些东西啊，我真的是大感叹，我想说哇。哇，亲爱的，我们两个都是25岁的人，我们两个都是同班的人，为什么我们可以站在这样子的一个高度去看这个世界，或者是有现在的小小的成就？然后比起其他的同期们呢，我们有一个结论，就是现在很多的一些教育的环境下，让我们即便读完了大学出了社会还不太知道自己要干什么， right？ 我发现很多年轻人都有这样的状况，因为我们教育的体系就是会告诉我们说啊，你就读书就去赚钱就去做那些职业，但是我们都会忘了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，我们为什么要往哪里跑，我们自己擅长热忱的东西是什么，很多人都忘记了。像这碗鸡汤讲的，如果你可以越早意识到这个社会它需要的是什么，这个规则他们是怎么去运行的，你如果早一点知道的话，可能你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。所以这碗鸡汤我必须说非常可惜的，我需要认同他了。虽然听着是很现实，有时候家庭背景呢，或者是有家族托举的人，或者是有贵人指引啦，会让你少走很多弯路，但也不要因此感到焦虑。如果你本身家庭环境条件是一般的话呢， It's okay， 你多出去认识不同的人，去跟不同人的人交流，也许也可以遇到贵人来为你指点迷津啊。希望大家可以遇到你的贵人吧。设计过学院 Beyond Trend。 trend， 酷炫 beyond trend。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刚刚听过的歌曲呢，有来自 Rise 的 Talk Sexy。 Rise 的演唱会将在8月16号的傍晚5点在 Ideal Life KL 帅气的开唱，赶快去到 mydogbookmaster.com， 你就可以买到他们演唱会的入门票咯。 第三场人生道理，酷炫懂懂懂， 酷炫懂懂懂。今天我们来懂的这个潮语呢，其实之前就出现过了，但没有想到近期又再次的火热一遍。它哎，也是跟年轻人们有关的。什么呢？叫做万词王啊！一万的万，词呢，词呢是说词的词，王的话就我那个大王的王了。它是一个是万词王，难道是说它很多词汇量吗？它的说词很特别吗？哈哈，马上来猜一猜啊！猜对的话呢 ，Broccoli 明天再奖励你更多的潮语，好不好？我给大家一个小小的 tips， 这个万词王呢，哎，是跟年轻人和工作有关的哈、啊，马上来猜一猜，好不好？来到0169988889来告诉 Broccoli 这个潮语是什么意思。同样的和工作有关呢、啊，这边有一个市场营销分享会，叫做 SME Vaganza， 也是要分享给你的。来临的7月16号呢，在 Rofor 的 Opera Hotel South Key 就会有 YYY 莹莹和其他的主持人 MC， 还有专业的人士呢，在现场来跟你分享 Astro Audio 如何让很多中小企业的朋友们，让你的品牌更上一层楼啊！位置有限，先到先得，赶快去到 astromedia.com.my 来报名吧！上去 Goshen Beyond Trend。 我播客连李伟俊在 IG 上的节目勾炫请你走红毯，一直被很多人敲碗叫我去他们的学校请他们走红毯。没问题，这些留言我都看到了，会慢慢去找你们的。但也跟大家分享，其实你的人生啊，就跟走红地毯是一模一样的，要不要发光，要不要成为主角，都是你决定的。所以自信的生活吧，下一次见到 Broccoli 的时候记得大喊 Broccoli 请我走红毯。 酷炫 Beyond Trend，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Top 登陆少年组合的《你能听到吗》。 第三场人生道理，酷炫懂懂懂， 酷炫懂懂懂。接下来懂的这个潮语呢，我相信你之前也是有听过的，那就是万磁王啊。当然不是那个超级英雄万磁王，磁铁的磁，或者是电池的磁，是说词的词。万磁王呢，刚刚我们来给大家猜的这个潮语啊、给了你两个 tip， 首先是个年轻。亲人有关，再来是跟工作有关的啊、已经收到了不少的朋友们的猜测呢，来到0169988889来告诉我们的答案都是正确的，确实很 on trend 哦，各位，哈哈，正确解答呢，万磁王真的就是指现在当代很多的年轻人呢、啊，没有办法长时间的做一份工作，频繁的辞职跳槽，那就是万磁王。当然接下来分享的这个潮语呢，不只是跟你说万磁王是这样的意思，而是有很多的年轻人在近期又跳出来解释，他就说因为早期去年就已经有万磁王这个潮语了，当时很多人觉得他就是一个贬义词，代表你做一件事情都三分钟热度，做不久啊。可是近期在小红书就有几个贴文呢，就说白了，世界上真的有那么好的工作，朝九晚五双休，给你月入7000-8000，压力不大，人际关系不复杂，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工作，就没有年轻人当万磁王了。而且在这个贴文下面呢，还真的有一些朋友呢也在下面说啊，我就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，已经换了5份工作，现在在寻找第6份，甚至有人说他毕业了3年换了15份工作，跨越了6个行业啊。当然很多人会觉得你跨了那么多行业，做了那么多份工，你做不久你耐不久，难道是你没有能力吗？啊，其实不是如此的，有时候有一些工作呢确实是挺乏味，也对于大学生来说是一种探索自我的过程吧。我觉得换工无所谓，万磁王无所谓，主要是你在每个转换工作的过程都可以吸收里面的经验，让你更加清楚跟明确知道该怎么做。如果是这样的万磁王，我觉得摸索也是一个学习，对不对？希望你学起来这个潮语吧。手机勾选 Beyond Trend， 勾选 Beyond Trend。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刚刚听过的歌曲呢，又来自戴诗琪的揉碎夜的光啊。相信有些朋友呢，他们在学校里也是青春的一道光啊，只要他经过都是闪闪发亮的，每个人都会看向他，那就是高颜值的女生代表我们的校花。因为勾炫校花2025年的这个比赛呢即将回归了，而 Broccoli 呢和 YY 莹莹就拍了一个搞笑的 Reels， 里面就告诉大家，不隐瞒大家了，让人养眼的校花 2.0 比赛呢即将来袭，听听看这个 Reels 的内容吧。 酷炫校花2025要来了 ，Right now， 快告诉我们你学校的校花在哪里，把你推荐的校花 IG 免炫在评论区。 啊哈 ，Darling hold my hands， 首先是搭配这个近期非常火红的那个 Jet to Holiday 的背景音乐，再来告诉大家呢，校花2025即将来袭。现在呢，已经有超过整整40-50个留言，都有很多的朋友 tag 了他们学校的校花说，像是这个 IMB 0723行吧，或者是117的 Shanice， 或者是裴宪、JK、Wendy、Kate、亮亮啊，全部都好多人在推荐他们的校花朋友。来耶，我们之后就开放报名了，赶快来到我的 IG 伟俊20来 tag 你的校花的朋友，来 mention 他们，可能他们就真的变成2025年的购物炫校花本届的冠军啦。方法非常简单，只需要在你自己的 IG 呢上传一张美照， caption 呢写下你的座右铭，并且 hashtag 购物炫校花2025以及 tag 购物炫和 loudspeaker KTV 的 IG， 记得要确保自己的户口呢是设置为公开的，就有机会收到我们小变的这个私讯，让你来到我们的现场进行这个海选活动面试了哈，尽早报名就有机会来优先晋级哦，希望下一届的女神就是你啦哈，设置个 trend beyond trend。